是什么关系看得太沉重，到最后可能就是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做不成情人又回不到朋友，像颗咽不下的糖果，还能爱多久，还能再爱多久，舍不得就这样放手，却又没有理由继续紧握，还多久，还能再爱多久，是否就不停奔

续来听歌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潘越云的《谢谢你曾经爱我》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还有裘海正演唱的《冬天最容易烫伤》。

笑的泪光。洒下的网纹，迷失在邂逅的地方，等待着故事的终场。嘿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，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

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 我知我不可思议。